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 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国缉毒秘密战，作者陈实，演播武文。 尹朱生和他的军警走了，三号密室里一下子空荡荡的，安静的让何明富心跳加快。这平静搅得英敏一股怒火从心底窜起，他明白这是佤邦在打落河边交易毒品时被中国缉毒警察盯上，也是佤邦阮龙为他军哥帮设下的陷阱。多年来，佤邦一直不服军哥帮，背后多次使用这种卑劣手段，想制造军哥帮的丑闻。英敏想到这儿，突然走到何明富身边，出其不意地挥手狠狠地抽了他两个耳光。他指着何明富的鼻子大骂： 混蛋，你还私下和佤邦的人来往，今天我那么信任你，带你走进了我最核心的地方，你还背着我干了什么？ 英帅，请原谅，佤邦上个月偷了我们一辆汽车，是我带人给要了回来，结果那个马棍借赔礼的机会想拉我加入佤邦，我当即回绝了他，没想到这家伙竟偷了我的配物。 何明富咬了咬牙说： 英帅，你当什么都不知道，我这就去找那个马棍。 我给你一个班，怎么搞定是你的事，别给我惹出乱子来。 不用，我一个人就能搞定。 何明富说着拔出手枪朝英敏鞠了一躬，而后从窗口跳走。佤邦阮龙的阴招更加深了军哥帮英敏的仇视，也让他下决心找机会干掉佤邦。他想到了华子，想借何明富之力向佤邦发起冲击。缅甸的晚霞很美，映在热带雨林中，有山岚蒸发，霞光穿过雾幕，猩红色的霞光在层层林中淡开，仿佛是一抹油彩，给天边和丛林抹上了颜色。何明富把自己的脸抹上了绿道道和黑道道，他穿着一身黑色的战地服，一双皮靴，右腿插着匕首，腰间挎插两把手枪，其中有一把消声手枪，完全是一副陆战队员的打扮和气势。何明富对佤邦基地很熟悉，其实他曾秘密探查过佤邦的基地和佤邦私下交易的地域。何明富悄悄进入山林里，沿着一条小路靠近一幢半圆形的指挥楼前，从墙下到墙上都布满了一道道铁丝网。何明富用随身携带的多功能刀组装成一把超级剪刀，非常轻巧地剪断了墙下的铁丝网，扭成了一个 T 字形的口袋。随后何明富后退了七八步，猛地冲跑， 突然右脚踩在缺丝梯子上，一个空身前翻，像体操运动员高高跃起，瞬间落在院内的一棵榕树下，稳稳站住的同时，恰巧和一名执勤的保卫人员碰了一个面，他当即要举枪，被何明富上前扭住了脖子，只听见咔的一声，保卫人员倒在了地上。何明富轻轻将他拖到大树荫下，他抬头看了一眼，大楼最高顶和山顶的观察哨有两个哨兵，而且配置了一挺机枪和冲锋枪。为了躲避这两个最重要的观察哨，何明富绕开正面，直接走向了马棍的房间。在军事保卫处，通常和多吉在一起，他们在主楼侧面的一幢副楼。马棍又负责与贩运海洛因的马仔打交道，进入各种地方和秘密点是常事。除了不吸毒外，赌博、下酒店玩女人、杀人等什么都干。何明富虽说是陆战队出身，武功和枪法、刀术堪称一流，但他有着侦查员的本领，尤其是对相关的人和相关的事，情报是他侦查的前提。对于佤邦和佤邦的主要人物，他都了如指掌。何明富看了看微亮的夜光表，断定这会儿马棍应该吃完饭回楼，于是何明富溜进副楼的一片芭蕉林里。刚好有一名身穿绿色服装的哨兵拿着枪要去换岗，何明富心里清楚，他刚把那个哨位的人脖子扭断，绝不能让换岗的人靠近。那哨兵刚走进芭蕉林边，何明富闪电般抓住了哨兵的后身，左手顺势缴了他的枪，右手的无声手枪对准了他的后腰，小声追问：马棍在屋里吗？哨兵想反抗，却被何明富牢牢控制。我再问一遍，不说，无声子弹让你死。 在里屋。 里面有几个人？ 三个，不，四个。 给我把马棍交出来。 何明富用枪口顶了下，警告道： 不老实，打死你。 哨兵朝屋内喊了声，最后三个字有些颤抖。 马队长，有人找。 谁呀？也不让人清闲。 马棍喝了两口酒，边出屋边冲着哨兵说，眼睛几乎是朝着天。 是我。 何明富上前一把捂住了马棍的嘴，同样用枪口顶住，威胁着说： 我何明富找你只想对峙，跟我走。 本书作者陈实深入一线，曾与缉毒警察并肩行动，用三年时间完成此书。他也曾深入边境及十多个省市缉毒一线，采访数百位缉毒英雄、亲属、毒贩、吸毒者，通过此书表现了中国禁毒缉毒警察与毒枭毒贩斗智斗勇展开的一场场生死较量，以及缉毒战线英雄们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不畏牺牲的献身精神。本书不仅再现了缉毒禁毒战线干警们的真实原貌，同时书中还融入了当今最新的防范毒品知识等元素。中国缉毒秘密战正在为您播出。 马棍先是一惊，后一听便知道是为佩物陷害他的事。马棍犹豫着该怎么办，突然那个哨兵喊了一声： 来人！ 便要跑。何明富飞速一枪打去，只听见像放屁一样扑的一声，无声手枪的子弹打中了哨兵的后脑勺，他摔倒在树下的草堆里。 别开枪，有话好说吗？ 马棍知道何明富枪准手狠，便央求道： 走，跟我走，不听话你死定了。 好，你可千万别开枪啊。 马棍天生怕死，见了强硬的他知道死是眨眼的事，连连求饶，跟着何明富朝后山的侧门走去。黑夜把山林笼罩，林中传出各种鸟鸣，还有猫头鹰和山猴的对叫，似乎在为夜色的降临自由的欢叫。寂静的山林变得越来越惊魂。马棍没料到何明富对佤邦森林秘密基地这么熟悉，他知道前面有一段暗藏的伏地，如果不知道路线很难走出去，而且有报警装置，会引发一号哨位的卫兵出动。马棍心里盘算着，不吭声就会跟着一起掉进陷阱，还会受伤，甚至丢掉小命，但一号哨兵肯定会出手相救。说了吧，那只能乖乖求一声。而此时何明富压着马棍走出佤邦的基地，穿过密林小道。作为特种陆战队训练出来的他脚步十分轻巧，然而倏地被马棍踩空了，扑通一声，马棍掉进了陷阱，一只手也把何明富带下了地坑。反应极快的何明富松开了马棍的手，他凭着天赋的机智，两腿一蹲，一只脚踩在了一个木桩上，整个身子悬空站着。马棍惨了，掉到陷阱中，屁股被竹竿插破，右大腿的外侧边被刺得划出了血印，疼得他直叫。这个陷阱只要一倒下，就有一根报警线连通相距200米远的一号哨，就会有人提枪来检查。马棍这一叫让何明富十分恼火，他用枪口对准他，压低声音狠狠地骂道： 你他妈的还跟老子玩心眼儿？你明明知道有陷阱，你就是惊动哨兵也救不了你。 快救我，要疼死我了。 老子再救你一次，你再不老实，我立刻走人。 何明富单脚立着，咬着牙说： 你忍着，要再敢吭声就摔死你。 何明富一只手拉着受伤的马棍猛地使劲，腾地跳出了3米深的坑洞，然后稳稳地立在草地上。他顺势把马棍往后背一背，从身上拿出一条野战军用绳索，三五两下把他捆扎在自己身上。这套陆战队携带俘虏训练的项目曾是何明富的拿手好戏。 往左边跑，那里是安全的。 马棍在何明富的后背绑着，知道只能配合，忍着痛颤抖地提醒道。何明富背着马棍飞快地刚跑出10多米，从后侧面迎面过来2名哨兵，他们手里握着14K 冲锋枪围了上来，不停地喊着： 站住！ 何明富不回头，心里默数着2名哨兵的距离。短短2秒钟后，何明富站住，猛地一个转身，朝追击而来的2个哨兵飞射了2把飞刀，飞刀直插哨兵胸口，哨兵应声倒在了密林的小道上。 你太狠了！ 马棍真的害怕了。 那都是佤邦逼的。 何明富带着一身的怒火， 想陷害我，真是瞎了眼。 何明富对野战有超强的应对判断能力，陆上和海上都是他曾经训练的强项，并且他在南海北部湾以及南太平洋有过实战的生死记录。按照尹朱生约定的时间，何明富提前了整整2个小时抓捕了活生生的佤邦马棍。在进入3号密室的同时，信息也随之发给了尹朱生和英敏。平时处理这种事，作为军歌帮的掌门人，英敏不会出现，会交由手下人去处理。但这次佤邦利用配物制造假现场加害于军歌帮， 这无形中让军警对军哥帮产生憎恨，以后会给远洋过海的生意蒙上阴影。英敏想得更远，他出现也给军警尹朱生一个面子，让军警知道佤邦干的那些阴险之事，等于在军警面前打了佤邦。 近几年国际制毒贩毒疯狂，不仅涉及国内，而且形成了以缅甸、阿富汗到哥伦比亚、墨西哥等为中心的毒品隐形市场，形式类别多样，贩卖与吸毒形形色色，尤其是发生在金三角和湄公河的惨案令世人震惊。作者陈实走进中国公安缉毒警，与他们零距离接触，深入侦查与缉毒的最前沿现场，写出这部纪实文学作品。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陈实的作品《中国缉毒秘密站》。 尹朱生这回带来四个人，一辆军警带铁窗的押解车，他知道只有何明富能替他办了这件事。尹朱生清楚，这样可以给中国缉毒警方一个交代。尹朱生前脚到达三号密室，英敏随后也跟着走了进来。室内的气氛显得紧张而又令人喘不过气来。 哎，英董事长，你也亲自来了。 尹朱生上前，显得很有分寸的样子。这可是人命大事，我英敏从来都本分做事，不能因为别人陷害我来背黑锅，当然要亲耳听听，亲眼见见。这时只见何明富在一旁从携带的自救包里拿出一包药，还有一卷白纱布，上前用力撕开马棍裤子的一角，把药贴在他屁股和大腿外侧，然后利索地用白纱布绷紧系好。 没事了，保证明天会好。 何明富边收自救包边对马棍说， 当着这些人的面说吧。 马棍还捂着屁股歪着嘴，斜眼看着身着军警服的尹朱生，他知道情况不妙。路上何明富背着他，他琢磨不配合讲实话肯定活不了。马棍没有开口，他在等尹朱生问话。 这个配物到底怎么回事呢？ 尹朱生手拿着那个刻有何明富的紫檀配饰，直接问 说，是你把他丢在了打洛河林号边界吗？ 马棍低头想抵赖，可又被何明富抓了，还杀死了他的人。他脑子一片浆糊，下意识地说， 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何明富忍不住了，想上前扭打，被英敏叫住。 干什么？一边站着，有军警尹处长在，怕什么？ 尹朱生很机灵，他掏出手枪，打开保险，枪口对准马棍的头说， 我再问一遍，这个配物怎么丢在了河边？谁在那里打的枪？说。 马棍对于军警尹朱生十分了解，他们军警要么不管，要是真追查起来，带着军警大批人马可以开枪追杀。马棍忽然从犹豫中清醒过来，面对尹朱生一字一字的交代， 我说了，尹警官，请饶命啊。 说，我没有耐心。 三天前阮龙让我找何大哥说事，想让他来阮龙公司，可是何大哥没有答应。我趁他不注意拿了他的紫檀玩物，上面有何明富的名字。第二天我被点名带人去打洛河林号区，把紫檀玩物有意放在那儿了。这可是阮龙让我干的，我只是跑腿干活的。 好了，我要的就是这些。 尹朱生打断他，把随从的记录单拿过来递给马棍， 你签个字。 马棍的手拿着笔，看了一眼何明富，又看了一眼高昂着头的英敏， 便低头草草签了自己的名字。英董事长，一切都清楚了，何明富是清白的。尹珠生说着，把那个紫檀佩物交给了何明富。这只物件送给你了。何明富说，我要的是清白。尹珠生点头，把那个刻有何明富名字的佩物装进皮包里，朝身边三名军警一挥手，带走。马棍被三名军警戴上手铐，带上了押送的军警车。尹珠生走到英敏身边，小声说，何明富是个怪人啊。英敏同样小声地问了句，你有功了，瓦邦自挖坟墓。他们俩对视一笑，谁也不再说话了。尹珠生和他的军警车走了。三号密室里只剩下英敏和何明富两人，空气仿佛淡化了许多。那一刻，英敏对何明富的个人作战能力更加坚信不疑。英敏走到何明富身边，从身上掏出一张海上地图，交给何明富。我有一个重要任务交给你，这是一张世界海洋地图，要去哪儿，我用隐秘笔标了。记住，是我们军歌帮的一次绝密交易。你准备一下，明天夜里0点，跟我乘私人飞机出发。明白。何明富看了一眼海图，补充了一句，放心。这时英敏的保密一号手机响起，而且是有密码节奏地发出了3点一长。英敏意识到是网络电子监控高手奴梅有紧急情况，他按动对外消声键接听。 我是安全，说吧。 B 号运输点目标失去监控，代号缅甸翡翠被人破解，我们的网络黑屏失联12分钟， B 号运输点有危险。 话筒传来奴梅的报告声。短短的几句话，英敏明白事态发展的严重性。他更明白 B 号运输正是那批通过私下秘密与板红市最重要的人物进行了一次红酸枝交易，而红酸枝原木的出口是两方高层人士签发的特别通行证，内藏上等的货品，也是军歌帮惯用的交易途径。一旦被中国缉毒警查获，就会顺藤找出军歌帮在板红市苦心经营的内部通道。于是英敏果断而坚决地说， 奴梅，我知道中国信息站不仅仅在军事上，而且在公安方面也正逐步走在世界前面，我需要你必须是世界网络信息的第一，你能在美国获得信息程序设计第一，同样能击败他们。全力寻找到 B 号，马上启动隐蔽在重庆的代号金星，必须接应 B 号安全分流，绝对不能让我们的货物落入缉毒警手里。 奴梅明白。 军歌帮英敏很鬼，在处理完对付佤邦的事件后，他所经营的另一条重要贩毒线路在中国市场毒品的数量高达数百吨，通过云南、四川和重庆散发各地，而由英敏亲自培养的中国大毒贩在重庆占据了重要位置，毒品大多途经长江水域运输到湖北、安徽、江苏和上海等地。如今由英敏精心策划运输的车辆出了问题，使英敏深感不安。这辆载有红酸枝的货车更让板红公安局格外警觉。板红公安局指挥中心紧紧围绕公安部网络信息专家童雪彤在进行一场超级水准的斗智斗勇的信息网络战。童雪彤通过重新设计攻击程序，向导致网络瘫痪的缅甸翡翠病毒发起攻击。几个较量中，童雪彤终于化解了外来病毒，使远程控制信息恢复了正常，但跟踪信息和网络跟踪记录丢失，造成了前期信息空白。这让张贵刚有些恼火，